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10:30啊，开始今晚嘅乐活玩家啦。咁啊，先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同大家讲声啊，因为喺早两日咧，我哋 game night 啫，我哋都讲过就系有一个嚟紧嘅活动啊，就喺游轮上面就打机啊，踢呢个 FIFA。咁就叫大家报名嘅。咁今晚咧呢个活动依然系继续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俾1872881咧，就系报名参加呢一个我哋游轮嘅踢足球嘅比赛。 听落即刻将呢一个 FIFA升格咗，本身是一啲闩埋房门俾阿妈知道喺度打紧机，点不知可以踢到上游轮喎，乌嘉伦。 系啊， 你都好嘢喎。 系啊，咁因为嚟紧呢个星梦游轮，佢哋喺船上面都会开设呢一个即系电子竞技场啊，咁喺上面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地方俾大家打机啦。咁而即系喺嚟紧嘅5月4日咧，咁就喺游轮码头就举办咗一个电竞足球预演赛，因为即系食住呢个世界杯啊嘛。咁啊，而家咧系啦，就招揽大家听众朋友啦，如果你系有玩 FIFA 嘅话，咁自问都玩得唔差嘅话，咁咧就即系欢迎大家打1872881入嚟报名啦。咁名额有3个嘅，咁喺嗰个比赛入边，如果最后屘能够得到冠军的话咧，就有机会得到一个总值6720元嘅一个即系邮轮双人露台客房嘅即系船票2张，就玩3日2夜嘅。 哇，听落好吸引，同埋咧。呢啲游轮假期通常都系任食啦，同埋阳光与海阳光与甲板啊，唔系海滩， 都系正啦，系咪？ 正啦，打完铺机就可以出去晒下太阳，然后就落去食翻个自助早餐或者午餐、晚餐，谂起都正。 哇，即系谂起都肥啊，系嘛？就好开心，好惬意咯。 你可以跑匀成个甲板啦，到时阿乌嘉伦，我就帮你计时。 不过唔系，讲真，游轮上面而家即系好多嗰啲运动嘅设施啊，即系你话除咗食啊。攤喺度唔喐之外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好想揾嘢做啊，其實真係你唔愁冇地方玩。咁啊係啦，大家打電話入嚟就報名參加啦。咁啊好，開始我哋今日嘅節目咧啊，今晚我哋講啲乜嘢嘢好咧？ 講啲啦，就係嚟緊你都知夏天啦，咁女仔咧就會著下啲比較性感嘅比基尼去沙灘度曬下太陽啦。 咁唔知啊 Nicole 會唔會咧嚇？ 唔會啊，你唔知咯。 話誒，你去邊個沙灘啊？我俾一俾。嗰个时间我唔去啊，咁样喺边度啊？黄金海岸定系乜嘢啊？ 你咪多事啦，唔话俾你听啊！ 我谂住咁样样，即系出定个警号俾即系听紧心机嘅听众朋友，你边一个日子去嘅时候咧，大家就即系吓回避一下吓，即系系啦。 费事阵间就睇到就做唔到其他，即系关注望外。 心 荡 漾啊，系啊，费事即系一间唔能够咧，即系集中游水， 因 为雨力啊唔系几好啊。 系啊，我都系为大家着想啊，到嘉伦你啊，真系帮我谂多一步。 求下你啦，力哥，你去之前你记得同我哋讲声啊，系咪先？ 考虑下啦。 即系其实真系一去到呢一啲夏天嚟临嘅日子咧，我知道有唔少嘅女仔都真系即系会好着紧啊，可能咧提早去嗰啲咩百货公司咧啊，拣定一件深水泳衣，谂住咧就系去到呢一个暑假嘅时间咧，同朋友又好啊，另一半又好啊，去沙滩玩嘅时候有件即系唔错嘅泳衣啊，出去晒啊嘛。 即系唔系话咩？我想讲咧，拣泳衣都系好有学 问 嘅，系咪啊？ 梗系啦，即系 你 系 运动员拣一件透泳衣嘅啫，鲨鱼战衣咁样样啊， 暴肩嚟咯，由头包到落脚趾尾嗰啲， 系啊，系啊，点样样啊？有咩学问啊？ 因为咧，嗱，真系嘅，唔系讲笑，啲女仔咧好多时候而家呢啲月份咧就开始拣定嚟紧暑假要着啲咩嘅泳衣，咁但系咧你拣一件泳衣都要配合你嘅身形噶嘛，咁我哋之前好多时候咧都讲过，例如有啤梨型啊、苹果型嘅身形啦。咁呢而家呢开始有一啲係即係例如可能个腹部比较多肉地嘅女仔、 啊、 就 肚腩嘛。 係啦，就鍾意揀一啲呢比较连身又或者高腰裤嘅。咁佢哋可以遮咁啲。 其实遮唔遮到，因为即系泳衣都系贴身噶嘛。 贴身， 其实嗰个身材都系会即系要突出嚟嘅地方都系突出嚟噶。 即系个肚腩都系遮唔住。唔系咁，但系感觉远睇个视觉点都好啲嘅，我相信。 即系因为除非乜嘢咧？除非你知啦，嗱，如果男仔嘅话咧，可能你个身形比较略为肥胖一啲嘅话咧，我就见过啲男仔咧，可能佢就未必会着嗰啲即系好紧好贴嗰啲嘅泳裤、 嗯， 反而可能会着嗰啲滑浪褲。裤啊，板裤啊，咁啊着粒件 T 恤， 唔系话咩？你知唔知滑浪裤啊？啲男仔啊，如果真系好 fit 嗰啲啊，吓加州男孩啊，佢将条滑浪裤拉到去见到人鱼线啦、啊。不过乌加伦你肯定遮埋肚脐，拉到高腰去到 心口 咁样， 心口系咪啊？即系变咗一个好似裙咁样样 系啦，即系呢种就系着裤或者拣泳装需要注意嘅时候。 如果腰到咁高，嗰条仲叫唔叫裤啊？你好唔好意思讲啊你？ 咁条腰系咁。上下高度咁，我都唔知點解啊！咁但係咧，因為咧女仔咧，即係其實個臀部啊，根據一啲整形醫生啦，佢哋都分咗成五个大嘅类别嘅， 系佢哋话有五个即系唔同嘅类别， 系啦，五个分类啦。 哇，真系有冇咁仔细啊？因为即系嗱，我又本身就唔系成日即系睇人哋嘅臀部嘅 ，OK。咁但系真系嗱，你话无论男又好，女又好，臀部就咁望落去都系咁样样嘅型噶啦，唔会话有好大嘅分别系嘛？ 咁、但系佢又将一啲咧就画得好仔细嘅。咁首先咧，佢就系一啲叫做长方形嘅 pat pat。 系点样样长方形法呢？ 咩叫长方形嘅 pat pat 咧？其实就系佢话你嗰个股骨同埋大腿之间嘅线条咧系垂直于地板嘅话咧，就系、是、长方形。咁、相对地咧，呢一类型嘅 pat pat 咧，你都可以幻想啦，冇咁多肉地嘅、又或者可能比较瘦削嘅女士啦，咁就会 骨型一啲咯， 系啦， 三尖八角少少啊， 系啦，骨型一啲。咁但系咧，相对地佢就会好似下身咧系好直不甩咁样落嘅， 系。 咁你就唔会见到有好特别嗰、那个。即系座位嗰度会特别有一个好大啊，或者你会有好有线条啦，咁你就感觉上系好直落嘅一个臀部咁样嘅， 系 啦。咁而另一个咧就叫做 V 型股啦。 V 型股啊，即系点啊？即系调转嘅三角形咁啊？ 系啦，佢就话 V 型股咧，其实就话后方睇落咧就会感觉上佢似一个 V 字型。咁而呢一类型咧，相对嚟嗰个女士嘅臀部咧就会比较细嘅。 系 啦，而呢一类型咧，佢哋由臀部比较细啦，望落咧个身形就会多少少倒三角咁嘅感觉。 竟然系咁，因为嗱 V 型面我听过啊、，V 型股我真系有少少孤陋寡闻啊 吓。唔系，即系个线条啫，即系离远睇个线条大约，即系唔会系好似长方形股咁样直不甩。 哦，而就反而有少少向内，即系尖落去， 尖落去嘅。咁相对你个。膊头位咪感觉上好似系三角形身形咁咯， 不过我孤陋寡闻都唔出奇嘅，即系因为我真系好少睇呢啲。 系咩？ 你继续啦。 咁然后咧，仲有一种咧就叫做 A 型股。 A 型股啊，即系好似我哋而家讲紧股票咁样样啊，大家。 A 股。 A 股系啊， 系啊， 即系 V 股之后，我哋而家讲下你个 A 股。A 股有咩嘅特色咧吓 ？A 股嘅特色咧就系佢哋其实下身望落去嗰个臀部咧就比较丰满一啲嘅，咁而且咧个线条咧，例如由腰嗰度。望落去咧，就会好似 A 字型咁样去散开嘅，系啦，咁就感觉上咧就 A 型就散开，同 V 字型就啱啱好调翻转啦， 系、 就比较葫芦身形一啲嘅， 咁啊感觉即系呢个 A 型股似系大家想追捧嘅潜力股多啲系嘛， 系啦，似啲嘅系有升值嘅潜质多少少嘅，塑造嘅潜质多少少嘅 ，OK OK， 系、啦，咁然后跟住咧佢就话做另一种就叫做圆形股啊， 圆形股啊，即系好似真系圆股打嗰啲咁样样， 都有少少似嘅，咁但系咧佢嗰个 股型咧就再圆满啲嘅，即系再丰满一啲嘅。头先 A 字型咧，可能就比较相对地咧，望落就嗰个线条系唔会咁曲。 系 系啦，咁而圆形股嘅感觉咧就会成个圆润好多嘅，个 pat pat 多肉地啲嘅。 即系我谂，如果再咁讲嘅话，就似系比较丰满啊、肥胖少少嘅女士，就似乎会得到圆形股嘅机会大啲，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咁而咧最后一种咧，佢就叫做倒心型股啊。咁但系甚至乎而家网上面咧，好多人就讲啦，系蜜桃臀。 蜜桃臀，蜜桃臀就系咪即系再丰满啲啊？ 嗱，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呢，蜜桃臀呢其实就应该个线条靓啲嘅。因为呢佢好着意呢就係嗰个蜜桃，即係嗰个亦都有啲人就叫做微笑骨。因为呢喺你例如嗰个 pat pat 同埋脚呢，佢话有嗰条弯弯嘅线条呢就叫做微笑骨。咁就有嗰个线条呢望落呢嗰个骨型就会靓一啲啦。 不过我諗如果你讲话蜜桃臀嘅话呢，呢一个画面我諗大家就会稍微容易想象一啲啦。即係因为大家以往可能睇戏又好啊，又或者有时候呢你睇一啲广告呢，通常即係蜜桃啊都有一种嘅象征啊，即係形容女士啊，即係一啲嘅身体嗰个嘅体态部位啊咁。咁所以都唔难想象嘅。咁但係其实即係咁你讲咗咁多种唔同嘅即係股啦，同你分析咗咁多种唔同嘅股啦。咁其实即係有冇话其实我哋边一种比较健康一啲呀，边一啲就其实哇如果你係嗰个股型嘅话呢，咁就要多加留意啦咁样呢。 嗱，我自己呢即係睇完整形医生咁样分类之后呢，老实说啊，我都觉得呢好似 A 型股啦、圆形股啦、蜜桃股啦嗰个分类呢嗰、那个界线系比较模糊啲嘅，咁可能佢真系要好专业啦，先能够好清楚咁分别到啦。不过我自己觉得咧，佢所讲嗰种蜜桃骨咧，系真系需要多少少肌肉线条先可以出到嚟嘅嗰个形状，就唔系单纯可能你完全唔运动啊，然后就出到嚟嗰个形状啦。因为始终你要有嗰个微笑骨嘅形态咧，的确系需要肌肉训练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今晚呢我哋就即係讲起呢一个臀部啦。咁啊头先 Nico 就讲咗好多唔同嘅骨型啊。咁其实好得意㗎喎。我觉得通常讲到骨型啊，讲臀部嘅话呢，好似都好似即係都好似唔好关男人事咁。 係啊，同埋啲男人都会觉得都唔係好关自己，即係亦都唔会特别去着意去练啦。通常如果男士呢点样去练到一个结实啲嘅 pat pat 咧，就因为佢哋做好多深蹲嘅动作，又或者佢哋咧好着意做大腿嘅练习，所以就会间接练埋个骨啦。 其实我又咁样觉得，即系你话有冇人在意咧？即系如果玩健身嗰啲朋友都 care 嘅，即系因为有啲骨型真系会好睇啲啊嘛。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话，点解好多时候男人好似烦少啲呢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即系 let's say 个男士如果个屁股好大个嘅话，咁佢就会觉得。大个咪大个咯，有乜所谓啫？咁样样，即系就算你唔中意睇咁，你咪唔好睇咯，我唔介意。即系反而男人通常嘅心态系咁样样噶嘛。咁但系咧，嗱呢一个骨型咧，又或者骨嘅 size 吓，好多时候咧就系女士嘅烦恼嚟噶。 系、啊， 即系咧太大咧就固之然系唔中意咧。好多时候我成日听到啲女仔朋友就话：哎呀唔得啊，呢一排又肥咗啦，你睇我屁股几大个咁样样。即系听落去摆到明，即系佢唔似中意啦。 着牛仔裤啊，你睇下个形状唔靓啊，而家。 系啦，咁嗱我。成日都覺得咁係咪即係如果咁樣講嘅話，瘦啲啊，個屁股細啲啊，咁啲女仔就開心啲咧？咁你又發現又未必嘅喎，尤其是喺外國，你知近年好多嗰啲 artist 嚇，即係都特登咧就係展露自己一個好豐滿嘅臀部噶嘛。係 啊，冇話外國嘅 artist 啊，你知唔知我有朋友啊喺香港結婚啊，都特登網購一個假嘅臀部啊，即係你以為胸部先會裝假狗啦，喺個 pat pat 度都裝假狗啊。 喂，但我想知道其實嗰個假狗点装上去咧？ 其实佢咧好似个形态系似一条底裤咁样嘅，咁但系佢喺pat pat 个位置咧就厚啲嘅海绵，同埋佢真系咧好似以前啦，例如细个咪会特登买件六嚿腹肌嗰啲衫咁样嘅，咁佢真系有个形状嘅，咁你着上去嘅时候，着啲好贴身嘅晚装咧。 咁你个身形咧就会比较好睇啦，个线条咧就会比较突出啦。 系，咁因为其实我即系自己都有留意啦，你其实近年你都睇唔少一啲外国嘅明星啊，咁佢哋无论系拍MV 啊，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即系 on stage 嘅 performance 啊，咁都会即系见到佢哋咧，即系会展露出啊自己嘅身形啊，咁而当中佢哋嗰个嘅即系臀部咧系即系尤其丰满添嘅。 系啊， 咁而嗰种丰满咧，仿佛就成为咗一个潮流啊，即系。你見到其實而家好多外國嘅人咧，佢哋嘅審美標準咧係覺得，哇，嗰一個嘅臀部要有呢一種嘅豐滿程度咧，先至叫做係吸引嘅，呢一種先至係叫性感嘅。咁而但係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可能係好多東方嘅女仔，唔好話女仔啊，甚至乎有時候男仔睇都好啦，你會覺得呢個比例咧，好似有少少係即係反呢、這、一個 誇張咗啲， 係啦，反自然咁樣樣嘅，即係佢真係有少少誇張過頭嘅。 同埋我諗好多東方啦或者亞洲嘅男士都比較鍾意一啲身材均稱啲嘅，咁但係呢外國我都真係識好多朋友呢，佢哋唔係好做運動嘅，不過啲女仔呢就日日喺屋企做深蹲，為嘅呢就希望嗰個臀部嘅形態靚啲，同埋可以練到個 pat pat靓啲咁样咯。 咁有时咧，我就即系觉得啦，即系追求臀部究竟嗰个嘅标准指标系点咧，我就唔知道。咁但系咧，反而好多时候咧，就系见到周围嘅即系一啲嘅女性朋友啊，其实佢未必系在意就系话我要追求一个点样样嘅臀部，但反而见到咧有时候咧嗰个屁股嗰啲肉啊开始松啊，开始即系有少少似系走样，尤其是生完小朋友嗰啲咧。 同埋咧，你一着起牛仔裤啊，贴身牛仔裤就好明显。 系咩？会系噶？ 系啊，因为咧，如果即系例如你比较好嘅线条咧，可能个 pat pat 嗰个形态咧就比较圆润啲嘅。咁但系有一啲情况咧，其实你就感觉咧好似下垂啊，或者甚至乎咧着好似一块板咁样落咧，其实有时候真系觉得唔系太靓。 系，不过呢个真系我谂又系男同埋女喺衣着打扮方面嘅一个即系分别啦。因为男士嗰只牛仔裤咧，通常就即系多啲选择嘅。有时候咧，就算你话唔着一啲好贴身嘅牛仔裤，着啲松泡泡嗰啲啊 baggy 嗰类咧，都可以啊嘛，咁但系你甚少见到女士咧，着裤啊，系会着一啲好松啊，即系就算系会松嘅话，都一定唔系牛仔裤啦，通常都可能系西裤啦咁样样。咁所以即系我谂因为好多时候你喺衣着打扮方面，女士通常出边嗰啲衫咧，都不外乎系一啲比较贴身啊，容易展露自己身段嘅一啲嘅服装。咁所以咧，其实真系可能会造成一个烦恼。 都系啊，同埋我又觉得咧，有时候即系。剛才所說臨近夏天呢，女士對自己的身形的追求呢，突然的要求又真的會高了的。所以呢，在我身邊呢，現在都開始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就開始煩惱了，怎樣去修身啦，還有怎樣去建立一個好一點的身體線條啦。所以他們最近呢，在網上就找了一個叫做用一支筆就可以幫你輕鬆鍛鍊到一個靚的骨型啦。 咁神奇啦，咁转头返嚟我哋分享一下啦，一支筆点样可以锻炼一个靓嘅骨型啊。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继续落户玩家啦。咁啊，喂，再讲少少先，因为头先咧冇讲到，啲听众打入嚟嘅时候咧又问起啦。咁我哋玩嘅游戏咧就系呢个 FIFA 18啊嘛。咁其实咧佢就有个叫做 co-op 嘅双打模式嘅，即系简单嚟讲咧就系、是、假设我同力 call， 我哋两个咧可以 team up 啊，喺同一队入边咧就对另外两个玩家嘅。咁而今次我哋嘅赛制咧就系即系采用咗二对二。咁所以咧如果打入嚟嘅朋友咧，咁就首先要留意一样嘢啦，就系、是、你要揾到一个人咧陪你一齐上嚟参与呢一场嘅游戏噶吓，即系要两个人噶吓 ，OK？ 咁当然啦，我哋名额有三个，头先有提过噶啦。打入嚟嘅朋友，如果参加到我哋今次呢一个嘅比赛嘅话啦，咁赢咗咧就有机会得到呢一个总值6720元嘅一个即系双人嘅邮轮船票，三日两夜啦，咁就系一个双人露台客房嘅一个行程嚟嘅。 咁打1872881咧入嚟报名啦吓。咁讲翻我哋呢一个即系如何收团啦。咁头先阿 Nicole 咧就有话有个方法咧，就系、是、用一支笔就可以达到一个好。即系奇妙嘅效果出现喎， 系啦，就因为咧，我身边有个女性朋友，咁佢最近咧就喺网上面揾到一个方法，就话用一支笔咧可以练到一个好靓嘅臀部线条。咁方法咧就系、是、真系先准备一支笔啦，然后咧就夹住佢用 pat pat。然后呢佢就首先就企喺度先，咁其实你可以幻想啦，支笔咁细支啦，其实你都要用少少力嘅，甚至乎你唔用支笔呢，你自己企起身尝试下用嗰嚿肌肉嘅时候呢，就係嗰种夹实嘅感觉。 我諗緊除非会唔会，如果你本身即係个 pat pat 好多肉嘅话，你企起身会唔会可能唔使用力夹到呢？即係举例呀，即係好似你个胸部咁样呀，如果你本身胸系大嘅话，夹嘢系容易啲㗎嘛。咁如果你胸系本身系平嘅话，你冇肉嗰个系夹唔到噶嘛？咁会唔会系即系有啲分别噶？其实呢方面系 嗱，我个朋友嘅反应咧就系话，其实个支笔咧只不过系提醒你嗰嚿肌肉要 keep 住用力嘅啫、 哦， 因为你一唔用力佢就会跌噶啦嘛。 啊，都系。 咁所以其实佢只不过系提醒你嗰可能十秒嘅时间里边，你要好集中咁用嗰一个肌肉去夹实，咁就希望咧。锻炼到嗰一个肌肉线条啦，咁、 哦、 而第二组嘅动作咧，就系夹住嗰支笔，同时咧亦都系原地踏步嘅。 哦，即系其实我、 就提腿踏步啦。 首先个基本就系你个 pat pat 要夹住嗰支笔先啦，即系无时无刻提住你，就系、是、用住嗰组肌肉。跟住咧就有啲动作俾你去做嘅。 系啦，就系、是、原地踏步啦，同埋咧好似做一个猫式拉筋啊，即系手同埋膝头垫住地下，面向地下嘅，跟住之后呢就向左右摆动啦。係啦。咁佢就其实呢，我个朋友就话做晒呢三组嘅动作呢大约一分钟左右啦。不过如果你一分钟之内都咁集中用嗰一组肌肉呢，其实係好攰嘅。佢做完一组呢佢就做唔到第二组啦。咁样。係啦。咁但係佢就尝试咗几次啫，就未有成效住。咁但係佢话见到网上面呢好多用家嘅分享呢，都好似呢开始练到嗰一个微笑鼓嘅嗰一个微笑出嚟啦。 咁但我好想话，即系其实如果你每日要做嘅话，咁你每日要做几多次啊？每次要做几耐啊？先至达至一个好嘅效果咧？ 嗱，我个朋友咧，佢就话每日三组啦，佢而家尝试紧，因为佢见好多嗰啲用家分享咧，都系每日三组，咁就做晒头先所讲嘅嗰三组嘅动作啦，然后就3×3咁样去做。系啦，咁佢就话大约啲人都系一个月，然后就会对比嗰个图啦，就开始影翻出嚟，就见到有少少成效咁、样。咁但系佢话，哇，真系好攰啊！开头做一组即系一分钟左右啦。哇！即刻攰到咧，第二组系完成唔到， 系 坚持唔到咁耐啊，太攰啦，你个肌肉已经。 但系你讲咧，其实呢一个嘅即方法咧，主要系收去臀部一啲嘅肥肉系嘛？ 都系嘅，同埋最主要系逼你用嗰一组肌肉，然后咧练翻强嗰一组肌肉。咁如果佢强咗嘅话，其实佢就会个线条靓啲啦。 因为其实我谂咧，即系呢一个即系臀部变形咧，对好多嘅女士咧都系一个好大嘅烦恼。尤其是咧，我记得之前咧喺日本曾经我睇过，呢一个烦恼咧有唔少日本嘅女性啊，尤其是系 around 40至49岁嘅咧，系造成一个都几大嘅困扰噶。所以你见咧有时候咧，日本嗰啲嘅电视台节目咧，枕住咪有啲即系教人哋点样去健美嘅，其中有一环都系教你啊点样去美臀，即系令到你个屁股咧望落系即系会靓啲啊，你自信心强翻啲啊，你个人都会开心啲啊咁。 系啊，同埋我想讲咧一个最重要嘅原因咧，因为嗰一组肌肉好大组啊，所以好明显啊，即系你例如练六嚿腹肌啦，你着咗件衫，除非你着露脐装嘅啫，唔会咁容易俾人睇到噶嘛。但系嗰个臀部嘅肌肉咧，其实只要你有少少嘅线条。离远啊，你都会望到噶，即系不论你下身系着裙啊、裤啊，点都睇到噶。咁所以我谂呢一个都系女士嘅烦恼，或者觉得好似系比较需要去锻炼嘅一种线条啦。 系咁即系我即系比较深刻一啲。嗰阵时候我曾经睇过就系有一个即系日本嘅妈妈分享咧，佢话啊，点解我要的起心肝咧？就系、是、去即系锻炼自己个臀部咧，就因为佢话话说有一日咧，佢即系同个仔玩玩下咧，佢竟然俾个 个两岁嘅仔咧，就系话你个屁股好得人惊。 点解啊？ 可能就系因为太大个啩。咁妈妈通常就系直接咁联想噶啦。咁而即系哇，呢、這、一个仔呢一句无心嘅说话咧，就对妈妈造成一个都几大嘅打击啊。咁亦都你都知噶啦，好多时候妈妈都系嘅。其实你 玻璃心系嘛？ 即系嗱，其实我有谅解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即系妈妈你生完小朋友之后啦，头先都讲过呢、這个案例啊，咁佢个仔都系两岁啫嘛，即系你生完小朋友冇耐，咁你又已经系忙住啊，每日就系照顾小朋友啊， 好多琐碎嘅事， 好多琐碎嘅事啊，咁你生完小朋友之后，身形自然系吓、啊、即系变咗噶嘛， 冇咁多嘅集中力啦，因为我听好多人都话，哇，你朝早起身就忙住整阿仔个饭盒，又要准备去小息食咩零食，然后阿老公翻工又要帮佢烫衫啊，又要执领呔，咁边有时间去 keep fit 啫？ 唔系咯，咁即系走咗样嘅身形，你基本上咧，你系冇时间集中去，即系令到佢修身啊，变翻好似以前啊！哇，当年嗰个嘅即系好美丽嘅体态，即系魔唔魔鬼都算啦。但系总之嗰、那个即系好遥不可及嘅体态咧，仿佛好似即系离你越嚟越远咁样样噶嘛。咁啊，于是乎咧，佢就因为个仔呢一句说话咧，成为一个动力之后咧，咁佢就真系又系每日咧都去做即系一啲嘅运动，去锻炼自己嗰个臀部。不过其实我喺度谂咧，其实关唔关系而家咧都好多女仔中意兴着嗰啲 legging 咧。尤其是好贴嗰类你知㗎啦，即係你一着 legging 嘅话，咁跟住下你嘅身形就都好容易表露无遗㗎嘛。 都係，同埋而家呢我自己觉得啦，近年真係多咗好多女士鍾意着啲运动嘅贴身裤出街。 係因为其实亦都係啦，因为你好多运动装备嘅，即係都係出一啲比较贴身嘅即係风格。 係。 咁所以你都唔係话好多选择去揀呢。咁变咗就有时候即係如果你想着嗰啲衫嘅话，即係都要的起心肝，即係諗下點樣去將自己嘅體態啊、身形啊鍛鍊得好啲嘅喎。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吳嘉倫、吳永熙，樂活玩家。 头先咧，阿 Nicole 咧就讲起即系着牛仔裤啦，有好多时候因为即系女士尤其是啦，着嗰啲嘅牛仔裤都较为贴身一啲。我发现其实嗰啲裤袋咧，尤其是尾袋嗰啲咧，通常都系装饰居多，你哋摆唔到嘢入去咯。 系啊，摆唔到。同埋而家啲女士啲裤咧越出越低腰咧，其实个袋好浅嘅啫。 系作为装饰噶啦，系啦。相比之下，男士好多时候就可以塞好鬼死多嘢落去嗰啲裤袋嗰度啊、尾袋啊、电话啊、银包啊，乜都摄落去。 所以你哋可以两手揈揈出街咯。女士又通常要攞住个手提包咯。 系啊，不过有时候咧呢一方面都有一个烦恼嘅，就系咧尤其是你知道有时候男士系比较懒咧去执呢一啲嘅银包啊。咁你通常见到有啲啊男士银包，如果唔执嘅话系点样样嘅咧？厚到啊，即系好似几个吓汉堡包搭埋一齐咁样样噶嘛。咁而佢哋亦都咧即系冇乜所谓啊，照样咧就系、是、即系摄落个尾袋嗰度啦，咁就出街啦。咁我曾经咧真系见过有个朋友，因为佢真系唔执银包嘅。咁你见佢坐嘅时候咧，好明显咧，佢好似咧个屁股啊，有一半咧系坐住一嚿唔知乜嘢石头咁样样嘅东西。即系其实佢明显咧条腰系歪咗一半嘅、因为咧就系佢 垫起咗， 垫起咗，佢个银包就将佢嘅屁股垫起咗一半。 哇、哦，咁样其实有啲唔好噶、哦，对于佢嗰个盘骨嘅健康。 你同佢讲，因为我真系提过佢好多次，哇，你咁样坐会唔会唔系几好啊？ 其实咁样咪即系等同翘脚啫嘛。因为你某一边咧，其实你唔系平均咁样将个压力分布喺嗰个座椅上面啊，所以咧你其中一边个关节受力会比较多。咁所以会影响咗佢，可能会有少少盘骨歪斜咯，有机会。 佢就话系点样样咧？佢就话：，有咩事啊？同你食餐饭，最多咪半个钟、一个钟头，有几伤啊？咁跟住我嗰日咧，仲要唔单止同佢食饭、食完饭之后，我哋又同佢睇戏，又睇咗两粒钟。咁我喂，你闲闲地咁样样同我出去啊，即系做少少嘢，都已经两三个钟头坐喺度啦，点、会对你嗰条腰骨啊 冇影响 啊？系咪先？咁啊，即系嗱，你话翻俾佢知啊，究竟真系嗱，其实个银包。 包，即係當你擺喺尾袋啊，又或者你坐低嘅時候，你坐住佢，對你嘅腰骨有啲咩嘅影響啦？ 嗱，就係咧，因為我頭先所講啦，其實咧你坐喺度最緊要係，通常點解要坐姿正啊，腰板挺直咧？其實就希望將個臀部嗰個壓力咧平均咁分布喺座椅上邊啊嘛。但係假如好似你嗰個朋友咁樣啦，佢如果佢係長時間咧只係側埋一邊，可能佢攝喺右邊褲袋嘅，咁你右邊褲袋可能墊高咗噶嘛，咁你自己如果你坐喺张凳度，你右边高咗，你都感觉到啦，啲压力聚晒去左边啦。其实咧系有机会令到你盘骨歪斜噶。咁但系盘骨歪斜嘅问题咧，如果你真系完全唔去理佢嘅话咧，系会令到你嗰个腰椎嘅健康都会受影响噶。就正如好多女士咧翘脚翘得多啦。而家成日都會㗎啦，開始啲人咧多啲留意咧，就會左右兩邊翹腳咧互換下。但有啲人唔係嘅，習慣咗翹一邊就係翹一邊嘅話咧，其實長時間落去都唔係一件好事。而如果佢真係咁樣去唔理你個朋友咁樣啦，長期唔攞翻一個銀包出嚟咧，佢嗰個會影響到脊柱側彎添咯。 係，不過我頭先講個銀包咧，即係你唔好以為即係銀包咁厚啊，咁啊梗係固自然對身體唔好啦。即係就算唔好講話對身體有影響啊，你坐都坐得唔舒服啊嘛。 係啊。 咁啊，但係咧，即係嗱，頭先 Nicole 講嘅重點就係咧，好多時候唔係淨係講緊你個尾袋擺咗啲乜嘢，而係你本身個人嗰個坐姿正唔正。即係有啲時候咧。你可能个尾袋可能摄嗰样嘢，假设好薄啊，即系一部电话，你唔惊佢咬弯先算啦吓。你摄翻个尾袋之后，你照坐。但系稍微如果你坐嗰个嘅即系腰脊咧，唔系直嘅话，稍微偏歪少少啊，甚至乎有时候你裤袋个尾袋嗰度冇摆嘢嘅。咁但系你个人咧，假设系习惯啊，我真系身边咧有一个朋友又系咁嘅，就系坐嘅时候咧，永远都真系咧嗰条腰咧系会侧埋一边嘅，佢系有少少咧似 S 字。型咁样噶，即系咧个屁股咧就垫住嗰张凳啦，咁但系咧有少少好似比萨斜塔就倾斜一边啦，咁但系咧跟住咧去到腰到胸嗰橛嘅位置咧，佢就会咬反方向噶，仿佛就成为一个箭嘴。咁点解佢会咁样坐咧？因为有时候佢就习惯咧只手踭咧就系放喺嗰个台上面啦，咁咧就搞到佢个人呢个身咧成日都好似一条蛇咁样样咧，死蛇烂鳝咁样 样咧，歪嚟歪斜啦， 歪嚟歪斜咁样样嘅。咁而佢呢一个动作咧。唔知点解佢觉得好舒服啊吓，但系就长时间咧就维持一个咧即系唔系太过直嘅一个坐姿。 系 咁嗱，即系喺佢年轻嘅时候，当然就冇问题啦。咁但系咧，当佢年纪渐长之后咧，慢慢就发现啊，点解成日个人见攰嘅咧？ 系 又或者系啊，点解咧嗰个 腰酸背痛嘅咧，坐得耐 腰脊嗰啲位咁容易好似有少少酸酸痛痛嘅咧？咁后屘咧真系要去睇一啲嘅即系医生啦。 系 咁就系话喂，其实你嗰个脊椎嗰个嘅劳损都犀利 嘅， 你要留意一下。咁点解你会咁样咧？平时你即系做啲担担抬抬嘅工作嘅咩？佢话唔系啊，通常都系坐 office。就是因为你坐 office， 就是因为你的坐姿不好，所以就导致一个这样的状况出现了。 对，同埋呢，因为有时候你刚才那个朋友呢长时间习惯了一些不是最好的坐姿呢，其实某一些关节又或者某一些筋腱呢，那个受压力会紧咗。咁呢，我有个朋友就教了一个方法，我自己觉得都挺舒服的。咁就是你在地下啦，可能一些硬一些的，即是最好就不是床啦，比较好的理想的状态就可能地下铺一些软垫。咁你呢就平瞓，即係面向天咁样平瞓。 係。 咁然后大髀呢同嗰个地下就成大约45度角左右，两隻脚都係好似少少 sit up 咁嘅状态啦，未开始咁嘅状态。咁然后呢佢就话将一隻脚抱埋身，即係假若啦，你可以轮流做都得嘅。左脚抱埋心口，咁应该係好舒服嘅，即係应该係可以尽量拉近你个心口啦，左脚拉近你个心口。咁当你拉近咗之后呢，你隻右脚呢就尝试放到最松，就伸直佢。咁、 哦、 你就去睇下你个膝头底下嗰个位置啦，即係膝头后面嗰度啦，同地下嗰、那个嗰、那個高度有冇好多？如果越高嘅話咧，其實你嗰、那個髋關節嗰啲位咧係相對地緊嘅。 係 咁而咧，你就要慢慢去拉翻鬆佢啦。咁你可以調翻轉另一隻腳，你抱完左腳，你就放翻鬆，做翻嗰個準備做 sit up 嘅狀態，然後就抱翻右腳啦。然後再重複翻呢個動作，就去睇下兩隻腳有冇分別去。 再拉翻多啲筋啦，又或者做翻適當多啲嘅運動，去放鬆個肌肉關節啦。 喂，你講嘅係究竟嗰個膝頭哥，即係對，即係下面嗰個位啊嘛，後面嗰個位啊嘛。 係啊，係啊， 咁係離即係離個地有幾遠啊？ 係啊， 係講緊邊只腳啊？係講緊即係放低嗰只腳。 放低嗰只腳，因為咧，當你咁樣抱住咗只腳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另一隻腳伸直嘅時候，佢都係會微微有少少彎曲嘅只腳，都唔能夠完全伸直，然後成只腳貼曬落地下度嘅。 Suppose 應該貼得曬㗎。 Suppose 應該貼得曬嘅。如果最健康或者最柔軟嘅一啲筋腱嘅話，應該係貼得曬嘅。你可以另一隻腳係緊。即系抱紧喺心口，然后咧，例如你抱紧咗左脚啦，你右脚咧应该可以贴实晒个地下嘅。 哇！你咁样讲完之后，我好想而家即刻试添。 我试下啦。 咁好啦，咁我而家完咗节目之后即刻试下。 好。 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